善良，我知道我将终手离开胸膛，明月重生一天亮，舍不得相守离开胸膛，相见如梦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 你跑